树是我生长的路，一株草是我岁月的树，心中湖泊我只是沧海一粟，梦里故土我只是红尘一度，我和我旧债，我是旧债的儿子，我和我旧债，我是故乡的全部，我和我所有，我所有的爱都是对你，对你的付出，付出。我想家的苦，心中流血，我为你坠落故土，梦里音乐，我为你想要回渡，我和我旧债，我是旧债的游子，我和我是母亲的全部，我和我所有，我所有的歌都是给你，给你的祝福，祝福。我和我旧债，我是旧债的游子，我和我是母亲的全部，我和我所有，我所有的歌都是给你，给你的祝福，祝福。